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4集，池瑶睡了个舒舒服服的安稳觉，醒来已是下午两三点。池女士和池父出门买东西了，但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。池诚见她出来了，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。 一会儿有人要来家里拜年。 池瑶喝着汤，头没梳，脸没洗，问道： 大年初一谁会来串门啊？ 池诚看不过去： 你去洗把脸行不行？ 我先吃完。 池诚翻了个白眼： 随便你。 在家里，池瑶怎么自在怎么来。她吃完了饭也没收碗，盘着腿坐在饭桌前，拿手机回复朋友发来的祝福信息。而江燕除了凌晨那条消息，已经大半天没联系她了。她发了句： 还没醒。 与此同时，门铃响起来，她没动，而是扬声喊池诚开门。池诚在厕所不耐烦地推脱，让他开。池瑶骂了他一句，只得起身去开门。 怎么不带钥匙啊？ 最后那个啊却如同被削了音，卡在喉咙。池瑶惊诧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人。 啊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 江燕冲他笑，晃了晃手里的礼盒。 姐姐好，我是池诚的高中同学。 池瑶震惊： 别撞了，我妈他们不在家。 池瑶搭着门，脑子像被撞过一样懵，这完全不在她的计划之内。江燕又一次打破了她的计划。她慢慢回过神来，后知后觉自己穿得有多糟糕。他俩在一起也没多久，虽是半同居状态，但池瑶平时多多少少也会注意形象，起码没那么懒，也没这么不修边幅。背对着江燕，他一阵头疼，扶额去了卫生间，洗脸又梳头，还顺便把身上的大红色睡衣换成了针织衫。再出来时，江燕坐在客厅，正和池诚说话。 你们俩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 池诚回头说： 我提醒过你的。 但你没告诉我来的人是江燕。 你也没告诉我你们在一起了呀。 池瑶微微瞪眼看向江燕： 你和他说的？ 江燕摇头： 我又不是瞎子。 池诚在旁边吊儿郎当的抖腿： 那就请你有点眼力劲。 池瑶立刻变脸： 现在回你房间去。 池诚拳头一硬，抬起来却只是挑了挑头发丝： 回就回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池瑶瞪着他，亲眼看池诚关了门才开始审江燕。可他刚走近，江燕就抱住了他的腰： 你怎么不穿那件红色睡衣了？ 闭嘴。 池瑶捏他嘴巴：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你要过来？ 想给你个惊喜。 惊吓差不多。 池瑶坐下： 为什么？你害怕我见家长？ 池瑶迟疑一秒说： 太快了，我们才在一起多久？ 对我来说已经够久了。 江燕挽他的手： 但是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才以池诚朋友的身份过来。你不高兴了吗？ 池瑶默不作声。半晌他才说： 你得寸进尺。 那也是因为你先让了我一寸。 我不是没准备好，而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 他还只是个学生。江燕瞬间就听懂了他的意思， 思考须臾，抬头看他时眸光发亮，他认真地说，迟瑶，我会努力。迟瑶看着他，慢慢的脸上终于挂了笑意，他亲了亲江燕的脸颊。 我知道。 池女士回来时见家里多了一个人，先是一愣，眉毛抬起，嘴边要笑不笑的。她用眼神询问池瑶怎么回事。池瑶抱着臂努了努嘴。 嗯，池城的同学。 啊，是同学啊。 池女士恍然，笑容自然扩大，很快就找回了自己的主场。她最会和人打交道，三两句而已便把江燕的信息套了个饱。 哎呀，学习好，长得还俊，以前怎么不见来家里玩啊？ 啊，最近才联系上的。池女士了然地点头，又笑着说， 阿姨都不知道你要过来，刚刚还以为进错屋了呢。 我也是在家待着无聊，就想过来找找池生。 那正好啊，留下吃饭吧，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。 池瑶在一边偷笑，不就是年夜饭吃剩的吗？江燕笑得愈发讨喜，那就谢谢阿姨了。因为江燕，池女士又加了两道菜。饭桌上，她问江燕有没有对象，江燕只觉小腿被对面的某人踢了一下，她面不改色地点头，啊，有的。池瑶深吸一口气，果不其然，池女士转头就嫌弃起她来， 人家小江和小程都有对象，怎么你一个做姐姐的连个下班送你回家的人都没有啊？ 池瑶没吭声，反倒是池城喝水差点被呛到，咳得脸都红了。池女士被转移了注意力，好歹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吃完饭，夜色四合，江燕陪池女士吃了点饭后水果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于是起身告辞。池女士意犹未尽，招呼池城出来，让他送一送。池城却往池瑶房间看了一眼， 我打游戏走不开，你让池瑶送。 人家特地来找你。 池女士的掌风未落，池城便快速躲开。 哎呀，都挺熟的，送什么送啊，是吧江燕？ 江燕好脾气的笑，不用送了阿姨。 那不行，我让他姐送。 说着他回房把池瑶捞起来， 送送小江，要有礼貌。 池瑶故作情不甘意不愿，抓了件外套穿上，他嘟囔道， 池城懒死了， 地就这德行。 池瑶走出房间，同江燕递了个眼神， 江燕我送你。 谢谢姐姐。两人一道出门，江燕的车停在小区后门，池瑶陪他走了一段，一路无话却不尴尬，他们有独一份相处的默契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加上有树遮挡，漆黑的车身在夜色中成了最佳的保护色。 你怎么把车停在这里啊？ 池瑶拉开副驾驶车门，刚要上去，江燕伸过来一只手，又摁上了车门。坐后面吧。即便池瑶穿着厚重的羊泥大衣，也能感受到身后江燕胸腔传递过来的层层热度。他回头扬起脸，额头擦过江燕下颌。 你确定？ 江燕的喉结上下一滚。此时他与他并无身体触碰，两人始终隔着一指的距离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让江燕燥热。啊，我确定。他主动拉开后车车门，轻推池瑶的后腰，然后用只有他们俩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，上次在利尔湖你把车停下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么做了。池瑶微惊， 上车后下意识地向他看过去。江燕正好将车门关上，车内登时陷入黑暗，而车外也是漆黑一片。月亮躲进了云层，夜色正浓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